天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十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2018年，由北京市大兴区教育委员会联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阅读推广中心共同组织举办《赏中华诗词，寻文化根基，品生活之美》大兴区第二届小学生诗词大会再度来袭。大兴区59所小学、2000多个班级、50000余名学生参与其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展开一场诗词之旅，去重温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诗句。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到网里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8:04，欢迎大家准时来到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大家好，我是张浩。 是我们的嘉宾主持张浩哈。今天呢，张月不在哈，张浩来替。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哈。首先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 没错。 今天的温度是多少呢？ 最高温度是10摄氏度， 哎呦， 又升温了啊！这个最低温度呢是-3摄氏度。 怪不得今天感觉这个出门走在路上都不动手了呢。 对， 前两天就觉得这个拿手机都拿不住哈。天气是越来越好了，空气质量也不错啊。今天应该是属于凉的， 没错。 所以这个大家啊，就不用再找理由说这天气太冷了，我不能出去运动，然后这个空气太差了，不能出去运动。今天啊，就是一个空气和天气都不错的日子。 一定要多运动啊，不然这个天气这么热，而且很干燥，很容易感冒。 对， 就像我昨天就感冒， 感冒了， 今天还稍微有一点点感冒的。 所以呢，不妨就是您出去运动的时候啊，就带着一个收音机或者拿手机也可以听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首先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打开青年说就可以看到了。同时呢，还有另外两种收看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北京时间以及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房间。 大家一起来赶快收看我们的直播，一起来互动吧。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仍然是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访谈录啊。今天呢又请来了一位全新的嘉宾，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青年榜样这个活动吧。 青年榜样呢是由北京团市委主办的改革开放天地宽，北京奋斗正当时，北京共青团宣讲改革开放40周年暨北京青年榜样发布会举行。现场呢现场的活动发布了30位北京青年榜样时代楷模的人年度人物。现场发布的这30位呢，来自各行各业的基层的一线，这个他们有 青年的好网民，还有这个科创达人、志愿先锋、文化之星、青年好网民五个类别。 嗯，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哈、就把这30位北京青年榜样、时代楷模、年度人物啊，请到了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里，是不是特别契合？青年榜样就要来我们的青年广播，对吧？ 没 错。哎，那么这一次呢，就邀请到了到直播间里面讲一讲关于他们的故事。 嗯， 今天也是一样哈，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志愿先锋申林广老师。首先呢，请申老师来介绍一下自己。 最近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亲爱的面对面辛辛苦苦组织青年栏目的老师们，感谢大家，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呢，我简单介绍自己的情况。 好， 我叫申林广，山西黎城人，现就职于北京政博安保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担任行政文员理论教师。 欢迎申老师。 老师好。 嗯， 你好，主持人。 今天呢，其实我们非常的好奇哈，申老师是北京政博安保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行政文员，也是理论教师。首先呢，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是一份什么样的职业呢？ 这份职业呢，是那个维护咱们首都乃至全国的这个安全这一块的一个职业。 嗯， 这个职业呢，到目前来说嘛，从1984年咱们成立了第一家的安保公司开始，到现在呢，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一路走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呢，发展到今天呢，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也离不开各位青年这一块的大力的配合。 就是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平常都教一些什么内容？ 平常教他们的内容呢，就是平时的保安的基本概述， 嗯， 还有保安的基础知识， 嗯， 还有道德礼仪， 啊， 还有一些的基本的法律常识， 啊， 特别重要的就是消防。还有咱们地铁的一些安检的工作。 哦，其实这些设计的面还是很广，事情也是很琐碎的哈。 对，非常的杂。 嗯，我们知道这一次请到申老师，因为申老师是志愿先锋。 哎， 嗯，可以给大家讲讲为什么是志愿先锋吗？ 知道这申老师的事情还是很传奇的 啊。怎么说呢？ 做过的事情有很多很多。来，申老师，我们 从这个志愿先锋说起。这一块呢，说实话，真的在这个道路上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坎坷。但是呢，能走到今天，我感觉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得从我小的时候说起。 嗯， 因为我还记得我特别小的那个时候啊，那个最让我刻骨铭心的呢，就是家里的贫困。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读初中前，我都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也从来没有穿过一双新鞋子。 都是哥哥姐姐的是吗？ 对，都是哥哥姐姐，还有就是别人捐给的。 嗯， 别人在邻这亲戚给我的穿的人家剩下的衣服，有的时候穿的内衣上呢还打了无数的补丁。 嗯， 记得有一次吧，我放学回家正好赶上下雪，到家后呢，我的那双胶鞋呢就湿透了。 嗯， 那个时候我的一双小脚丫冻得这真的就像两个小红萝卜一样。 嗯， 后来呢，可是家里哪有换洗的鞋子呢？没有。可是妈妈呢心疼的真的喊着眼泪了，就不知道不知所措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就小心翼翼的帮我把鞋子呢就脱下来，而后呢就烤在火上。可是时间很短呀，马上下午就有上学了，我的鞋子呢还是湿的。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妈妈没办法呀，那就干脆就想了个办法，就抱着我就来，那个时候嘛还是村里的供销社。 嗯， 后来呢就说想给我买一双这个棉鞋给我穿上，但是看了看价格呢，妈妈的泪水呢从她的眼里流了下来。 嗯， 那个时候呢以前我已经很懂事了，我知道妈妈的钱呢不够。 嗯， 所以说呢我们呢就想默默地离开。开始正在离开的那一刻呢，那个卖鞋的阿姨嘛，她就喊了一声说等等，然后呢她就跟我妈妈说和我说什么呢，说是孩子的脚都冻成那样了，我们库房里还有前几年的棉鞋，样子不太好，不过能穿。 嗯， 后来呢我妈妈就点了点头。 嗯， 这个阿姨呢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呢她就去库房给我取了一双。 嗯， 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妈妈就说付钱无论多少可以给他个钱，但是阿姨呢就说大姐呀，这个钱我不要了，就算送给孩子的吧。 嗯， 后来在这个情况下呢，妈妈特别的感动，妈妈呢就让我跪下给阿姨呢磕头，但是这个阿姨呢不让，那个时候其实已经非常懂事了，我就说谢谢阿姨您真好，后来呢阿姨就笑了，笑得很美，这一幕呢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一辈子都抹也抹不去。那一刻呢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人们会传颂雷锋的故事，为什么我没有向雷锋学习，因为我们帮助他人哪怕只是一点点都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位阿姨呢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从这时起我就一直的我说等我有能力了，我要看到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呢，那位阿姨的身影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心中也会想听到更多的像说谢谢您真好这样的话语。所以呢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急人所急解人所困帮人所难，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会伸出援助之手，所以这是我踏上志愿先锋之路的开始。 那第一次您做这个志愿服务是什么时候您还记得吗？ 印象非常的深，其实要是说起小的时候吧，自从这个时候呢， 那时候你是上初中， 对，那个时候呢快要上初中的时候了，已经是五年级了，因为那个时候嘛还没有六年级，那个时候就是一年级到五年级，现在是有六年级了，是六年制的。后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就开始就下下决心，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家里太贫嘛，也可能是所以说我的那个思想可能有点超前吧，可以这么说吧。后来呢其实村里边嘛都非常的贫穷，后来家里呢就有那些孤寡老人呀，或者家里有是单身的那样，就是家里特别难的那种，但是我没有钱呢，没有钱我可以出力呀，我就帮他们劈柴呀挑水呀晾晒被褥啊，对吧，帮他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其实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了。 从那个时候就种下了种子，就开始 是的是的 哎呀，其实这个申老师能够看出来，现在想想其实现在想想就还是会有这种心里很感动的这种感觉啊，这种潸然泪下也感动到了我们。其实 刚才您说到的第一次的这个志愿服务是记忆犹新的，那是一次什么样的服务呢？ 那次服务我记得就是我们村里吧，就是有一个老大妈妈，因为她老伴呢去世非常的早，因为儿女们嘛也不是太孝，所以那个时候呢都非常的很难。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嘛我在村的中央部分住着，她呢在村的村头住着，在这种情况下呢，后来因为我去我姑姑家嘛，后来呢就看到她非常的蓬头散发，而且其实非常好的一个人，她也非常的那个怎么说呢，人心眼非常的好，用我的话总结可以叫人好心好人品好三好。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我就萌发了这个，我说我一定要坚持，我每天呢礼拜六日的时候呢我就要跑到他家里，我去帮老奶奶做一些事儿。那个时候毕竟小嘛，老奶奶肯定也不会说对我产生怀疑啊或者怎么着呢，我就带着玩的性质去看望他。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每年挣下的压岁钱我都舍不得花，比如说姐姐呢从城里带回的吃的我就悄悄地藏起来，然后我就带着那个吃的去他的家里。 对，这个老奶奶就是给她做一些力所帮助她做一些事情，大概持续了多久呢？ 基本上的时候嘛断断续续的都一直的在做，一直的在做。那个时候呢就上了初中，后来又上了高中，时间呢也非常的紧。 对， 然后呢但是我也会利用业余时间嘛，我也会走进她，我也会走进他，经常的去看望他。后来走着走着呢，他也就感觉非常的亲切，也就把我当成他自己的孩子，那孙子的那样，就那样。后来之后呢，就参军入伍了，到了十八周岁参军入伍之后呢，我就把这个接力棒呢交给了我的姐姐。我说让他呢继续传承好。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就经常的跟我姐姐寄一些钱。那个时候到部队我可以有金铁了，但是那个时候金铁呢非常的小，一个月才60块钱。后来呢涨成70、80、90。 那你还是拿出一部分。 对，我还是舍不得。后来我就拿出一部分自己省吃俭用下来，因为最起码我穿衣服，我日常的用品是部队组织上给予我的，是党给予我的，栽培了我。 所以说呢，我就拿出一部分呢，就悄悄的。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我还是只能去邮局。我非常记得清楚的就是我那个部队门口有一个邮局，然后呢，我就去那个邮局把这个钱还叫汇进去，还是那种条儿，像发票的那种条儿，长方形的，汇进去，家里收到这个条儿，然后呢，再拿着条儿再去邮局，才能把钱再取出来。然后我姐姐呢，再把这个钱呢，就合理的利用，然后呢，就想办法再给这个老奶奶呢，还是说给她买个衣服啊，怎么着，这样来去那个把这个事来延续下去吧，就这样。 哇，这种场景真的好像只在小时候看雷锋的电影里看过啊，给这些老人寄钱，非常的感人啊。 所以像您像是志愿先锋哈，那所以这么说来，那肯定不是一次两次的志愿服务，整个大概志愿服务到至今大概持续了多久，大概做了多少件，您还记得吗？ 其实吧，已经隐名埋盛加起来也都有25年之多了。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嘛，我就感觉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也是老百姓的儿子嘛，我就感觉第一个呢就不喜欢张扬，喜欢非常低调，因为我性格也是非常内敛的一个，也非常感谢走上组织之后呢，走上部队接受党组织的培养之后呢，可能才好上的比以前要更加的那个这个讲话呀方方面面可能才好起来，以前呢非常内敛，我就非常的低调，不喜欢张扬，所以说呢走过这么多年呢，其实这个事儿呢已经做了，默默无闻做了这么多，事情嘛其实讲起来吧很多很多，已经有无数件这样的事情了，真的不计可数。 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印象最深刻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是在部队，在那个北京军区的大院，现在改为中部战区了，他这个地点呢在咱们的北京市市井三区的八大处啊，这八大处，因为那个门口出来呢正好对的那个八大处路那个边上呢就有一座养老院，那个养老院的名字呢就叫颐养年老年公寓啊，这个里边呢住的有230多位老人。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因为多年没有回家了，然后呢那个时候也留下部队嘛，已经不是义务兵了，已经是士官了，后来之后呢领导就说你必须得回去看一看爸爸妈妈，看看家里，不能老是坚守岗位。后来呢我说还是别回去了，有家里有姐姐和哥哥他们照顾着呢，后来呢领导说还是回去吧，因为已经有好多年了，后来之后呢我就让我回去，但是回去了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我人不到，但是我提前就可以把火车票给买好，那个时候呢没那么方便，还得到火车站去买，而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没有这个代售点，所以说呢这领导给我批了假，全部都整理好了，那我说行那就回去吧，但是回去的时候票没有买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春节买售票的高峰了，票没有买到，但是呢你说那我怎么办啊，我说再回去吧，显得我对领导这一块好像感觉不尊重，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没办法，但是呢我就一直的在，就刚才张浩老师说了，说是我在心里呢已经种下这颗种子了，所以呢我就一直在想，我就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我就想说哎那里有个养老院，我能不能为老人做点什么呀，后来我就萌发了这个想法，后来之后呢我就想去，但是呢我又感觉去吧能不能接纳我，就是一堆堆的问号在我的脑海上头脑上的徘徊，后来呢我还是鼓住了勇气，我说没事儿，我就去吧，我就踏进了养老院的大门，大门进去的时候呢我非常的庆幸，首先我见的第一位的这个护工呢是一位大姐叫巩建华，她是来自四川人，后来呢巩大姐看到我了就说哎您好，然后你找谁呀、后来呢我说大姐您好，我就悄悄跟她说，我说姐你忙着吗现在，她说不忙，我说不忙的话我耽误你3分钟，有个事儿呢我想跟你说一下，您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他说对呀、我是这里的护工、专门是负责照顾老人的、后来之后呢我就跟他说了我心里的想法、后来说完心里的想法之后呢，这个大姐呢顿时呢就有点眉头上就皱起来了，后来肯定感觉特别为难情、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我肯定我就赶快呢再用别的方法来对坚持一下、非常好张老师、那个坚持一下，我就想办法再来说服这个巩大姐，让她来引导我、跟我去把这个我想做的这个事儿呢达到我的理想，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就再三的我就给这个大姐说，后来之后我就说明我的来意怎么着，大姐最后呢突然就她就终于这个脸上呢有笑容了，她说行吧、 好，然后这样吧，我先把我手头这个老人安排完，然后喂完饭收拾好之后呢，你先去这个房间等着我。后来之后呢，他就把我带到了这个养老院这个总经理的办公室。 嗯， 进去敲开门进去的时候呢，巩大姐呢就把我这个把我呢就介绍了一下给这个老总，他的名字叫王运，哦，叫王院长吧，就介绍给他了。后来就跟他说，说是这个。后来王院长呢，毕竟是做慈善机构的，开的养老院，他呢就说，他就说好啊，挺好的。但是呢，他就感觉说，哎，这么年轻又是男孩子，太可惜了吧？ 说你在这干啥呢？ 对呀，太可惜了吧？他说那不能去伺候老人吧？这每天又就又是抓屎弄尿的，又得这乱七八糟的这活儿，是没那么简单。这又是个男孩子，他说太可惜了。那样吧，去那个办公室吧。你电脑怎么样啊？后来王总就这么跟我说。后来呢，我就说王总啊，谢谢您这个对我这个另眼相看，但是我感觉还是去服务老人吧， 想去最基层最基础的。 对对对对，是的老师，我就想我说还是从基层干起，因为我踏进办公室我都根本就不懂老人，我怎么去办公室能服务好老人啊。所以说呢，我还是坚持坚决我要走进老人啊，我就下定了这个决心。后来呢王总呢就总感觉说这是个男孩子，总感觉说不太方便。我说没关系的，我说我作为一个男同志，但是呢我可以去什么呀，伺候这个男老人嘛，女老人安排给别人去，女护工去，我男同志我去伺候男的老人吧，我就这么跟他说的。后来呢再番叮嘱，巩大姐也在跟说他既然这么说了，看到他真的非常诚恳，这个孩子这样吧，咱就让他在这儿吧，后来 试试先。 哦，对。后来之后呢，其实我跟他说的，跟王总说的呢，就是说我说呢我不要钱，我就义务来为老人服务。王总当时说那可不行，这可不能做义工啊，不行不行，那不行。后来我说这样吧，那个王总，我还是跟着巩大姐，她也是负责人，在这儿年头也非常的长了，然后呢我跟着她，让她教我怎么做，我就模仿着她的样子去做。后来呢王总终于同意了，同意之后呢就把我安排在了什么呀，一楼。 嗯 一楼呢一共是有20多个老人啊，28个老人，我记得印象非常的深啊，13个女的，15个男的啊。那个时候后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去了一楼。可是一楼呢出乎我意料之外，不是跟着巩大姐，安排给了我另外一个，还是个女孩，那个护工啊，那个护工就跟着她。所以我又是个男同志，就跟着那个女护工呢，我就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是第一次去帮扶，终于登开了这个门。太难太难了， 其实挺难的 啊。接下来的日子里是更难更难，更让我触目惊心。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就是说，我记得早晨，我每天早晨根本就没有休息日，您呢也就别想休息。这那个每天早晨呢都是5点钟必须得起床。起床干什么呢？我记得就是在那个洗手间呢放一台洗衣机，然后呢就跟老人洗衣服。而且老人的衣服洗不上咱们自己平常的衣服那么好洗，还得要消毒水啊，什么消毒液呀，等等一系列的东西，还要去提前消完毒再去做，还在消毒的时候害怕把老人的衣服给烧坏。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难。早晨起来人家给了我一件那个工作服，我就穿上，每天早晨坚持起来。而且规定的时间呢，几点几分干什么就必须得完成。因为你不能说我洗衣服我就洗一早上吧，因为马上老人的饭就来了。饭来之前呢，老人还要起床啊，洗脸呀，翻身呀，刷牙呀，擦背呀，还得给他倒尿壶啊，等清理等等一系列的事情。还要把这些全做完，而且还要把卫生的收拾完。而后把餐盘全部的都弄到位，等待饭车到达老人门口房间的时候呢，给老人打饭。我印象最的记得最深的呢就是这样，太不容易了。而且特别是早晨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去跟有的老人去倒那个尿桶，他呢就说什么呀，倒完之后他就特别不高兴不开心，他就找你事儿和你生气。生什么气呢？就是说他说是啊，说我把他的茶叶水给倒了，他不行。我说爷爷呀，真的不是，我是给你把尿桶倒了，那不是不行，你给我把茶叶倒了那不行，他就跟你闹事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还要做 平静他的这个情绪， 心理工作， 哦，对，心理工作， 嗯， 还要让他感觉您特别好， 嗯， 他还得让他喜欢你，让他愿意说是让我去为他服务。 嗯，那这样一份工作大概持续了多久呢？您 其实那个时候我请假的时间呢，我记得是35天假，因为那个时候我太长了吧时间，嗯，然后好久没回过家了。那次我本来我们也都是有合理的年假， 嗯， 后来之后呢就持续了这么一个月。 所以一个月你30多天每天不休息，一直在这个， 哦，对，一直在坚持啊， 嗯， 一直在坚持。但是还好的是什么呀？还好的就是我全部是班班。 嗯， 到夜班的时候呢，专门就会有夜班的护工来交接， 嗯嗯， 我们就会把半天老人的一些情况告诉这个接班的，让接班的人呢，然后那个合理的晚上照顾好老人。早晨的时候呢，我们就5点钟就必须得去接班，接班的时候呢，才得把老人晚上的一些状况，有没有尿床的呀，有没有闹事的呀，有没有是不听话的呀，有没有身体不舒服的呀，再告诉给我们哪个病号，哪个房间的呀，然后告诉我们叫什么名字啊，我们得记下来，得接班， 嗯， 就这么一直的就这么坚持。 嗯， 哦，谢老师，这是真的把这个当做一份工作来对待了， 对， 跟我们平常的这些志愿者完全不一样。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去这些养老院啊，敬老院啊去做志愿者，那， 嗯， 只是一个下午来陪陪老人们一起玩一玩啊，或者照顾照顾，喂喂饭啊，嗯，等等， 聊聊天， 对，像这样，这么多老人，再加上又是全天候的，所以这个还是很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没错，没错， 压力真的非常非常大。 嗯，好，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和路况，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申老师他的故事。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忘不了山谷的回声，可能是远方的汽笛声。 直播的青年说，我们正在进行的环节呢是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访谈录。今天请到的是志愿先锋申林广。首先呢，再来请申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 刚才其实我们讲到了，申老师一次非常难忘的志愿服务，就是在这个部队的时候，中间因为有一次没有买到火车票。而去了一个养老院，做了长达30多天的一个志愿服务。我们知道像这样的志愿服务，您一开始就是选择了一个我觉得是挑战性很大的。 对， 一般情况下我们比如说第一次的志愿服务可以选择一个相对来说轻松一点的，比如说我们去孤儿院跟儿童做做游戏啊， 对， 讲讲故事啊。您选择的是一个非常难度系数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是的。 那您没有觉得就是这个中间没有觉得哎太难了，要不然换一个吧，或者是要不然先休息休息，您没有这样的想法吗？ 其实当时呢我已经认定了，我就感觉说一定要把它坚持下去。这种力量从哪里来呢？就从我感觉部队给予我锻炼了我刚强的意志和面对困难的勇气。我说我既然选择了，我就要把它干好，因为毕竟它是有时间的，所以我又不想虚度这个时光，我又想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所以那个春节就这么过去了。是这样的，主持人。 所以过年的时候也是跟老人们一起， 对，在一起啊。对，那个时候呢更忙，还有和他们一起包饺子啊什么的，全都是我们这些护工来做。这那个时候真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 后来再有假期或者是其他的机会的时候，有没有再去过这个养老院呢？ 去，我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坚持。前一段还去了，我还给他们购买了那个袜子，都送给老人。在很早的时候嘛，就一直的，反正三天两头我就去一趟。 然后有时间的话就过去后厨帮帮厨帮帮忙跟老人打打饭什么的， 嗯， 哦，就这样。 在前一段时间您还去了，那应该已经坚持了有十几年了吧？ 对，有了，时间也非常的久了啊，非常的久。 那边老人肯定都认识您了。 对，去了就说：“哎，小陈来了，别走了，那您就在这儿工作吧，挺好的。”怎么着怎么就拉着我，然后呢就不让走啊。特别忧心的嘛，我记得就是有两个老人嘛，有一位是103岁了啊，还有一位呢就是也是90高龄了。经常呢我还给他们拍些照片，然后呢逗他们开心，然后呢我洗出来。拿那个相框呢给他装上，装上跟他的是老人嘛，毕竟是老小孩嘛，然后那个和他们在一块聊天感觉挺好的，他也挺反正他们嘛也挺喜欢我的啊，就是这样。但有的老人嘛不一样，有的能自理的，不能自理的，半自理的，还老年痴呆的等等，他都不一样。可能现在和你说着好好呢，突然呢一转身呢他就病就来了，对，就把你忘了，就这样，真的，所以是很难的一件事儿。但是呢，我说就这么坚持吧，就这么坚持下来。 这么多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坚持呢，其实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其实我就非常感谢这个部队，他给予了我党组织的栽培，然后锻炼了我刚强的意志和面对困难的勇气。所以说呢我就永不气馁，因为我又是在我们的38集团军，又是万岁军，万岁军里边那个军歌里边有一句歌词就是这么写的，说越战越勇，越战越顽强。所以说呢我就内心呢就凭着这个，我说一定要选定了就要把它走下去。就 这是一种责任感，是一种使命感啊，这都是部队带给您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可贵。 是的，这样。 后来的您这一份职业是从部队出来之后就直接去了这个北京政博安保安职业技能学校了吗？ 是中间呢也周转了几个地方，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是感觉怎么样，因为我感觉如果还因为我小的时候嘛我已经在做好事儿了，而且我到了部队呢我就把这个做好事儿呢就什么呀养成了一种习惯。因为到了部队之后呢我就感觉我离雷锋呢又更近了一步，所以说呢我就把它养成一种习惯啊，就养成一种习惯来这个做好事儿。你比如说平时的时候呢给这个病号这个战友送病号饭呀，替有着急事儿的这个战友站岗啊，对吧？做这个后进的战士的思想工作呀，我就感觉养成习惯了。但是离开部队的时候，虽然脱下军装，但是军人的本色不能变，雷锋精神不能丢。所以说呢，我就把这个呢，要在地方上呢再传承下去。所以说又想传承，又想帮更多的人，那怎么办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在想。我就呢就想选择这个岗位，为什么说选择这个岗位呢？因为我感觉选择上这个岗位呢，这个岗位上呢，他最起码他人多呀，可以采取批量的教育人、引导人和什么呀，帮助更多的人。因为这个群体是由60、70、80、90、00、5个批次组成的，所以说是也很难得，因为他们的什么呀，风俗习惯呀、文化层次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现在00后也加入了这个群体、所以说呢就是有的是创业失败，有的是下岗职工、有的还想再次创业、这么一个群体。所以说呢我想着还是走上这个岗位的话能大面积的来帮助人、能那个培养人、教育人、为咱们这个全方面的这个首都北京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建设乃至咱们全国的这个安全稳定，这样的话我就选择了这个地方，有这个机会吧，也非常感谢中途有很多领导的器重，后来我就走上了这个政博安这个教学岗位。 所以这个工作也是跟您一开始想要做好事，想要帮助到更多的人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有很大关系。这个因为我感觉每天面对的对象呢他是这么几个梯次，但是每次来雷环的人呢他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您也是在间接的培养这些服务别人的人。 对 吧？ 因为我感觉说只有自己然后那个帮助了他们，让他们把接力棒交给他们，能引导他们也去做一些更好的事儿，也去帮助别人， 这样的话就叫帮助别人，同时的时候呢也宣传了自己，也快乐了自己。 嗯 嗯，没错。 我们现在看到其实申老师也带了很多的照片在我们的节目上面了、嗯、这一个就是您在养老院的一个。 对，老师你、主持人您好，你说的太对了、中间的这个就是103岁了、这个、 这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老人。 对对对，就是这个老人、当时的时候嘛，虽然是拿着一本盗墓笔记，但是呢我当时因为他们有书架、有书架呢，我是这么想的，我说虽然说他年长了，但是呢也都样样他有一颗童心嘛、就这样。这个照片呢我还把它洗出来了，洗出来之后呢给了这两个老人、那个老人呢非常的开心、他拿着这个照片的时候还特开心， 嗯， 都留着呢、这一次去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他说您给我的照片我还留着呢、桌子上板着呢、还这么告我，我说好板着嘛、 这个也是一个 对，这个也是那一次去给这个老人送毛巾，就是我们部队的那种毛巾。 嗯，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感觉呢，你说送别的吧，又不太合适，因为你比如说送个热水袋吧，你还得想到老人的安全。 对对对。 如果有的老人用不了，万一再电着了、烫着了， 对 对, 对， 那就是事儿了。所以我感觉呢，这个毛巾的话，最起码他们用，质量还是好的。嗯， 所以说这个。服务老人真的是要细心周到哈、就是我们一心想着去帮助他，但是也要想着他真正需要的或者他能够自己使用的一些东西。 对，是的，是的，主持人。 我记得我有一次哈，就是张浩应该知道，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西门外边有一个经常卖鞋垫的老人。 对对对对对。 他可能有90多岁了。 是。 有一次他应该是。想要推着那个车到他要卖东西的那个定着的那个地方，然后他推着，我看他推着实在是太吃力了，我就想帮他。但是我后来帮他的时候，旁边的那些卖水果的阿姨啊什么，他会说你千万别帮他推，你让他自己推，因为那是他的拐杖。你帮他推的话他要摔倒。 对对对。 你帮他推得太快了，他抓不住他也要摔。 嗯。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你想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真的是要想得非常的全面，非常的周到，你才能真正的帮助到他，而不是说你有光有一腔热血就可以了。 对，是的，是的，主持人是这样。 而且这个跟照顾自己的父母又不太一样， 不一样。 对，就是像别人的父母，而且是别人的老人，像我爸爸现在就在照顾我爷爷，然后他腿脚也不太方便，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爷爷嘛，是吧？他照顾的比较顺手，然后也比较容易， 他也了解， 了解他的脾性啊， 对对对 对， 很了解。但是你要去这个养老院照顾别人的这个父母，而且这么多的老人，就很难很难， 对。 非常 的，嗯，申老师有没有过被人、被老人或者被其他人误解到的时候？ 误解到的情况呢，还真的有。不过嘛，我是这么认为的吧。在误解到的情况下呢，我没有往心里去，因为我感觉呢，只要我做到问心无愧就可以了。误解的东西是肯定会有的，这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呢，我不去那个和他们去计较。有的时候呢，记得有一次印象最深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哪一年的时候呢？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有一次的时候呢，其实本来我是特别的好心去帮这么一件事儿，但是呢，最后呢就没有帮好，不是没有帮好啊，其实怎么说呢？ 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呢，就去，叫什么呀？就是在哪一年呢？就在。公交车上的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那个时候呢， 你也遇到了什么服不服的问题？ 对，对 被碰瓷儿了。 对，是的，是的，是的，主持人。后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呢，我是看到那个小偷了，他车上他确实是那个把手，他想偷人家那个东西。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呢就立断呢，我就想喊话，但是呢就没想到和他对眼了，被他看到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您是军人呢，您能怕这种事儿？ 对呀、在这种情况下呢，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要求的还是说军人外出的时候不准穿军装、 对， 但是今年可能以后就会改革，军人以后出去的时候呢也可以穿军装、在这个情况下呢，那我呢我就怎么样，后来我就索性的我就说，干脆我就喊话了，我喊什么了、我就说各位乘客看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特别是贵重物品，谨防被盗，谢谢大家的配合。就这种情况下，对、我就这么坚持坚持，后来坚持呢，其实我一直做到了终点站，直到看到小偷面带失控呢 空手下车呢，那个时候我已经坐过了十几站，其实那个时候我非常的害怕，其实我已经被误解了，为什么呢？因为旁边呢有一个男士呢都已经在什么呀，在点着我的身上，意思总说你可别坑了，都看到他身上装的有那个锋利的刀，那个时候都告诉我了，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也非常的担心，真的 挺害怕的， 也挺害怕呀，真的很害怕，那个时候那可不嘛，他这样的人呢，他肯定不管说你有没有人，他可以直接就在公交车上就过来，可以捅你几刀。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还是做出了这个决定。最后呢，让还是三个人，还不是一个人。 哇！ 如果一个人还好点，还三个人，最后呢，终于我就一直的喊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后来呢，最后终于没有让他得逞。最后呢，三个小偷呢没得逞。最后呢，我虽然我坐过了十几站，但是呢，我可以从头再回到我自己的家。但是呢，我在那种情况下，我就把它坚持下来了。其实也很怕的一件事， 很危险。 那个时候您就是形单影只啊，自己一个人。 对呀、 啊，而且那个时候也很年轻嘛。 对，一般情况下嘛，我们要求的就是说，势单力薄的情况下不允许出击。但那种情况下，我感觉不能那么去不出击，因为毕竟曾经是党组织培养的一名坚强的战士。后来虽然说我也比较瘦小，不是那种特别身材魁梧的那种体型吧，但是呢我说我还是有勇气的，后来呢我就干脆就果断的就做出了这个决定，终于呢也保送这个乘客呢平安的到了终点。 这么一说，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要坐公交车嘛，我小时候也是鬼精鬼精的，你知道吗？然后也看到这个车上好像有一个这个小偷，好像在蹭蹭蹭，我觉得他好像不太安全。然后就觉得，哎，我又不能大叫，然后就这个悄悄的，我就特别大声的拍的那个。好像正在被偷的那个阿姨说，哎，阿姨阿姨，那个你看看手机现在几点了然后自己拿出来手机啊、哦，然后就我也没告诉他有什么什么，然后就看了一下，然后那个人就特别失落的走掉了 而且你还装得很无辜是吗？就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我是真的想问时间是吧？ 太棒了太棒了， 对对对对， 那你真是太机智了。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用一个巧妙的方法， 对， 反而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换来咱们旅客的安全和平安。 没错没错， 其实那些旅客可能到了下车也并不知道， 我在周围那几个是肯定都知道了，因为他如果不知道，他不会再拿着手指对我身上，意思就是在敌视我说你们别这样做了，人家身上都装有锋利的刀具在这儿，你还干什么呀？ 哎呀，其实也能看到其他人也是没有伸出，就是没有做出这样的事情，而您坚持下来，您勇敢的站出来了。 对，那个时候我就这么的那个， 挺可贵的。 哇，我觉得真的是很需要勇气。我觉得做服务他人这件事情，第一是要有毅力， 对， 第二是要有勇气， 没错， 对对，这是必不可少的两把金钥匙，真是这样，毅力和勇气是必不可少的。 那盛老师，您觉得，在您服务他人哈、这么多年，有25年之久哈、有没有遇到过您觉得很有意思的，又觉得有给自己有很多幸福感的故事呢？ 还真有。你比如说，在咱们市井三区五里托儿村，那个附近呢，就有一名叫刘秀荣的老奶奶，1921年出生，她的老伴儿呢，参加过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在那个时候呢，也是算一次偶遇吧。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呢，我出门吧，然后呢打听路，那个时候呢就是安排让我出去，是送材料吧，我记得。后来的时候呢，正好赶上是非典的那一年啊、因为5月的时候来的非典吧，10月15号正好是咱们的航天英雄杨利伟老师、然后那个升天的，我记得印象非常的清。后来呢我就遇到了这个老奶奶，那个时候他还非常的健壮吧，现在已经91岁了、那个时候呢遇到他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健壮，但是呢感觉他也是非常的有点那个。后来呢我就多方打听，终于呢就找到了他的家。后来呢我就带着水果什么的去看他、去看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认识你了，已经认识你了，但在那种情况下，但是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啊。因为后来之后呢，我就得知了他有什么呀，那个两个儿子两个女儿，虽然说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但是呢 但是呢儿女们都不在身边啊、 嗯、 那个时候零几年零三年零四年那个时候还是比较贫穷的、 嗯、 那个时候还不是像多么的富裕、 嗯、对对对 后来不在身边也没人照顾他，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后来之后呢反正离得也不是太远，后来我就经常隔三差五的一有时间我就去照顾他，就过去看看、 嗯、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慢慢慢慢呢他也就感觉也就非常的好吧，就融洽了。那个后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吧，后来之后呢特别是今年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因为他住的那个地方呢面临拆迁，面临拆迁，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国庆的时候呢我去了一次，那个时候不是也快中秋节了吗，我去了一次，一进门的时候呢那个他就眼含热泪，就指着他的脚就跟我说，孩子你来的真是时候，我的脚扭了，就这么跟我说。当时呢我就二话没说，我就赶快把我手里的给他带的营养品放下，后来呢我就赶快把他背起来，就朝着那个附近嘛有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医院，就是五里屯那医院，后来我就朝着背他那个地方就去，后来呢还好去了医院呢人员不是太多，而后呢就顺利通过医生呢给他全面的进行诊断，没有大碍。 嗯 那没有大碍，但是呢他感觉他年龄大了啊、 嗯、 年龄大了可能骨头啊什么的都比较那个脆、 嗯嗯、 但是呢他又老喊疼，这医生呢就给他开了这么三副吧这个炮制的那种药包、 嗯嗯、 后来之后呢回来呢我就想多么的不容易，干脆就把他对吧接到一起，而后呢也能照顾他。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每天呢我下班后之后呢就赶回去就给他泡脚。那每次泡脚的时候呢他就会喊说，孩子啊轻点儿疼，我说奶奶啊忍着点儿，疼后就会好起来、 嗯、 哎后来之后呢慢慢慢慢终于他的情绪就放松下来了、 嗯、 这么慢慢慢慢呢后来就这么坚持下来了吧，终于呢在第三副药的时候呢他好了，特别的开心，拉着我的手说，孩子呀你真好啊、哦就是这样、 嗯、 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嗯、 同时呢也给予了我无穷的力量、 嗯、 感觉我真的我是有价值的，而且呢我这个事儿呢没白做，我感觉情况就是这样。 嗯、哦、真正的帮到了人的实处，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对 去帮到了。 所以这么多年来吧，他的孩子们嘛现在呢也有的也非常年长了，五六十了，经常呢就喊我说呢是我是他妈妈的这个小儿子、 嗯、 我也是他们的小弟弟、 嗯 哦、就这么多年就这样一直的在坚持。现在虽然他91岁了，但是心非常的强，心强。虽然他是腿走的时候不太方便，但是呢他拄着拐杖没问题啊、 嗯 哦，拄着拐杖没问题，吃喝拉撒全都能自己解决， 那很厉害了，91岁高龄、 哦，很厉害的一个老人。我记得拆迁的时候呢，我还非常的担心，我说过去看一下吧。后来呢，就搬到那个大女儿啊、哦，我称呼人家是大姐阿姨吧。后来搬到她家了。后来之后呢，因为她不可能给我通电话嘛，后来我就通过那个阿姨呢了解到她去了，我就赶到她那个这个。搬到的那个住的那个地方，后来呢他就一进门他就乐了，他说，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您怎么找到这儿呢，就这么跟我说。我说是啊，我说您都搬家了都不告我一声，后来之后他就乐了，就这样啊， 给别人都带来一份惊喜了。 对对对对，他感觉没想到我还会找到那儿去啊，他真没想到啊，是这样。 嗯，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做志愿者会上瘾，您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其实我感觉养成习惯的话，我感觉真是这样，真是有的时候嘛，我的同事呢就经常说嘛，用两句话来形容我，说申老师呢是干起工作来那个发疯，做起好事来发狂，然后用这么两句话来总结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呢真是这样，有的时候因为你就做的多了，感觉这个事儿可能你不去做的时候呢感觉好像有点不舒服不自在啊、 嗯 嗯、 因为有的时候嘛咱们呢我呢确实是那个自觉自发的那种行为， 已经成习惯了。 对对对对，不过吧也得看什么事儿，你比如说有的事儿嘛咱们实在是这个事儿很为难，但是咱们可以出主意啊，对吧、 嗯、 但是这个事儿我确实可以伸出我的援助之手，双手去帮他，那就伸出援助之手弯下腰、 嗯、 去圆满的把他这个事儿给圆满的和解了 啊、 哦、是这样啊、哦、 就是您刚才说哎这个帮了很多人，对吧、 嗯、 除了自己内心的这份成就感和这种幸福感之外，哎，我们聊一点平常这个别人会聊的，有没有这些 这个老人的孩子呀会怎么感谢你呀，或者给您什么有什么好处，有没有？ 哎，这个呢，他们呢对我其实真的特别特别的尊重，特别的尊重。其实好处不好处吧，因为我呢是受过这个党组织这个栽培，因为呢我感觉呢有的时候呢我这个东西该是应该我要的我就去那个接受，如果不该我要的我就坚决我是不去碰这个东西的啊，所以我是做人有底线，我是有原则的啊，所以说我不会说因为我照顾了人家的老人，对吧，人家孩子来感谢我，我就怎么着怎么高大上似的，我不会那么去想啊，因为我就感觉说我照顾老人这是我和老人的冤费，我就必须的要把这个缘费来延续完啊，延续到永远永远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们知道说，哎呀，这是小申，哎，这是这个兄弟，哎，是怎么着怎么着呢，哎，跟我这样，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我还是有原则的啊，我不会说把照顾老人这个事儿和说和他们之间的这个毁为一谈，我不会毁为一谈的，必须得有底线和原则， 没错，其实这真的就是一种义务和志愿的心情啊， 是的，是的，这样， 不然就成了有偿服务了嘛。 对对对，所以这是很需要划清的，对不 对？ 对， 是必须的，非清界限。 社会上有很多人，可能好事做多了，哎，逐渐的可能想收到一些回报啊。 我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付出了这么多， 这是其实是应该的。但是很多人，我觉得这是应该要划清底线， 对， 对不对？ 对，是的，是的，主持人， 哎，没错。 好了，北京时间到了8:56，我们在一小段歌曲和广告之后呢，继续来为您聊聊关于志愿服务的故事。 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京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国博27岁男，选手西海峰，拿以566万人民币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9点07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曼宁。 嗯，欢迎回来，我是张浩。 嗯，首先呢还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打开左下角的直播间，点击青年说就可以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哎， 同时呢您打开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的画面。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访谈录。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志愿先锋申林广，我们请申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 嗯，刚才呢我们跟申老师说到了这个做好事会上瘾这样的一个话题啊。 哎， 我们知道申老师他其实是一名可以说是教师或者说是培训员都可以这么讲。 嗯， 申老师带了这么多的学生也好啊，周围的同事也好，有没有受到您的感染也跟着一起去做了一些志愿的活动呢？ 这个呢还真有。我记得在培训的这几期学员里边吧，还真的有大批量的这个人。第一个呢就是他呢还把这个跟我写了好多信，然后那个信呢真的特别的感人。因为在特别大夏天的时候嘛，培训的时候呢教室里非常的热，但是虽然有空调，毕竟人多嘛，然后那个我记得呢还跟我写了信，说这么大容纳这么多人的一个教室，对吧，都能没人说话，没人在下面看手机，说听我讲课。 嗯， 后来之后呢得知我这个情况之后呢，他们呢真的好多呢也跟我写来信，然后呢说想跟着我一起的那个做好事儿吧。 嗯， 就是弘扬的这种正能量吧。 嗯， 后来之后呢我说非常的好，我说不过吧又跟着我的话，但是呢我想着说最起码还得有一个小小的策划，对吧。 嗯， 是这样啊。 嗯， 后来有没有带着他们一起去？ 后来呢也带过他们几次啊。 嗯， 带过他们几次去，我说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感受一下这样的那个环境。 嗯， 因为这么的一个做法，然后那个因为我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人跟我接触的时候呢，我都可以忍耐啊，都可以去接受容纳太多的人。因为之前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是经历了很多这方面人的这个开导，我也非常感谢各位领导。 嗯， 你比如说在前年的时候呢我特别迷茫，很难很难那一年，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认识了咱们的全国的学历风标兵叫司永乐。 哦， 然后呢在他的这个引荐下呢，当时呢去见 见他吧，其实我感觉非常的担心也害怕。后来呢领导就告诉我说您从网上查一下。后来呢我一看，哦，原来是四大哥呢，他是咱们的这个国家主席领导都接见过他。后来当时我就非常有压力，其实我都不知道去了说什么。然后呢我就找到了我这个领导，领导说呢就做好两种思想准备吧。第一种呢，您见了人家你会非常的后悔。第二种呢就是说您见了他您能模仿着人家的道路走吗？ 后悔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也可能说您见了他了，也可能说能不能传递给你什么，人家会不会见你啊，那么有什么呀，意思就是说人家的桂冠非常的大，会不会去有时间腾出来时间去听你的一些想法啊。他是这么说，说你甭去耽误，可能的意思是说你甭去耽误人家的时间，甭去打扰人家了，可能是这么说的意思，可能在这儿我的领导这么告诉我的。后来之后呢，我其实我还是鼓足了勇气，鼓足了勇气，我干脆呢就想了五个位号，我就去了。去了真的面对见他的时候呢，还真不是想想的那样，他真的人特别的淳朴，特对对对对，平易近人，特别的真诚，特别的真的真的是特别的好。后来之后呢就和他聊了一些这个工作上的事儿，后来就谈了一些他这么多年来做好事儿的一些经历吧。然后呢最后呢我就记得，我就后来这个下午的时候嘛，我就回去了。当时呢他还说我要送你，后来呢我说可不麻烦了，我就感觉说还要送我呀，可别那个了，本来就耽误人家时间了吧，对吧。但是呢他说没事儿。后来呢我就了解到是什么呀，因为当时他在总参谋部工作的时候呢，他在部队就在默默无闻，也是薛雷锋 啊。 薛雷锋就做好多事儿，是隐姓埋名的一些事儿。我记得很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他呢就是资助一个老红军，而且他是怎么知道这个老红军呢，他是从解放军报上刊登了这么一个，那个年代嘛，他这种就坚持的就是说无名隐名埋姓，就是说不记名的给老人寄一些东西。后来老人的送终也是他完成的。后来离开部队的时候呢，他虽然进了航天部二院，但是呢他还是在不断的学雷锋。学雷锋怎么学呢，他就呢就是采用了这么一种方法，他就买了一辆二手车。二手车呢就是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呢，比如说咱们乘公交车呀地铁站呀这样的，他就顺路呢就把让他们乘客坐他的车免费的，而且在他的车头呢贴的一个大大的雷锋头像，而后在车的两侧呢和车的后备箱那个地方呢都车贴的一句标语，薛雷锋的传递好正能量的一个标语。 哎呀，我觉得就是您是我见过当中最像活雷锋的人了，但是您还把这样的活雷锋当做偶像，当做榜样。 是的是的， 哎， 是这样。后来呢那个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后来他说我有车我可以把你送到公交站，但是我要值班，对，我说对，不能耽误你工作。他说没事，现在正好是下班时间。后来之后呢就把我送过去，后来之后我才了解到，原来今年嘛，2018年3月5日，咱们这个国家呢收集关于薛雷锋的一些素材或者一些这个文物，后来呢他就把他的第一辆雷锋车就捐给了北京博物馆。当时的时候为什么他又买了一辆，是因为可能这个尾气排放已经不达标了，所以说呢他还保留着自己的这辆车。正恰好呢有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说呢他就把那辆车呢就捐给了北京博物馆。后来他又买了一辆二手车，在他的车上呢放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每次坐完他车的人呢，这个乘客呢，如果想留言就留个言，不想留言他也不太介意是这样的所以后来见完他之后呢，我就感觉像变了个人似的，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因为正好是在我在十字路口徘徊的时候啊，那个情况下是太难了，根本都不知道，对对对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了。后来呢回去了，他微信上给我发了一段话，他说小申啊，要想成就大事呢必须离不开五种人。他跟我说高人贵人内人低人小人，他告诉我，而且他逐一跟我解释阐述了一下，高人是开悟，贵人相助，内人资助，低人鼓舞，小人成就。他都告诉我， 您记得非常清楚， 对，非常清啊，是这个， 这是很深刻的人生道理啊，我也需要记一下。 告诉我之后呢，我就感觉原来呢咱们原来呢我就萌发了一句话，就叫什么呀，就是说一定要把委屈咽到肚子里，而后呢才能撑大格局。 我就知道了。后来之后呢，我真的像变了个人似的，所有的鸡毛蒜皮儿，我就不会去和他任何人去计较了。无论是再不好的这个人或者群体，我都会面带笑容去应对。 嗯， 这可能是我生命中应该遇到的。 啊， 所以我就 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啊， 对，这真的是主持人 心理上开化了。 对， 对吧？ 对，那个时候我真的特别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那个。 嗯， 后来我才明白说，哦，原来呢，社会是一本大科学，僧墨镜胆丑，样样都不能少。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真的对我提升非常的大。虽然他没有给予我什么，但是呢，他这一句话能支撑我走很远很远的路，甚至改变了我，而且呢，还能让我一辈子的。按着这个这句话呢支撑着我走下去，我感觉真的非常的难得。 嗯，那您觉得就是您在我这儿已经是一位活雷锋了，我非常觉得您做的好事已经非常多了。 不敢当，不敢当，还要继续。 跟这样的一位这个雷锋标兵、雷锋榜样，您觉得之间的差距又有多少呢？ 差距很远，我感觉不止。 我觉得您谦虚了， 不止一点点。真的，我感觉真的差得很远，差得甚至有，25,000里都不止。 哎， 真的， 这个怎么说呢？ 因为呢，时代呢可能不同，他们可能是那个时代的人。 嗯， 我呢是80后，所以是80后的这个时代。 嗯， 但是呢，他们的思想什么的，我感觉真的非常的喜欢和他们去沟通和交流。为什么？ 嗯， 因为他们是过来人，正好那个年代嘛，他们60、70那个年代呢， 嗯， 正好的一些东西呢，正好非常的适合80、90后去用。 嗯， 哦，我感觉是这样。差距是肯定有的，很多他身上的亮点真的非常的多，小到一个小细节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我感觉真的都值得我去学习。 哎， 从他的一个水杯，从他的一个办公的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出他那个年代的艰苦朴素。嗯，那种的作风，那种勤俭节约的那个东西，你都其实他都在无形的影响着自己。 嗯， 所以说呢，我就经常看到他办公桌上报纸是肯定有的。 嗯， 啊，他必须得了解国家的一些政策呀等等一系列的东西，他才能更好的去为社会传递正能量。 那他也在不停的学习。嗯， 对，在不停的学习。 其实现在看来，雷锋精神不仅是帮助好人，帮助别人，帮助做一些好事。 嗯， 更多的还是一些学习谦虚的态度，也是雷锋精神很重要的一部分。啊， 没错。 是的，是的，主持人。 嗯， 您现在工作的在这个工作之余哈，是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 这个做好事的这个时间呢， 嗯， 其实初恋呢说呢，这个时间还是有的。 嗯， 因为做好事呢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 嗯， 那个我在工作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在做好事，因为我面对我那么多的学员，对吧？有的时候呢，看他们的表情啊、言行啊，就观察嘛。 嗯， 就得学会观察。 啊， 观察了还得会识别他，识别了才知道他哦，原来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应该怎么给他去处置，排忧解难啊，雪中送炭，这是最常见的事儿啊，最常见的事儿啊。所以说呢，这个时间方面呢，我感觉做好事儿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如果说不继续做下去的话，我感觉真的肯定不行。我说必须得要坚持下去，一直到永远。无论多忙，不管是平时的上课还是外出途中，只要遇到需要帮助的，我就立即着手解决。 嗯， 概括起来呢，其实我总结了一下吧，这个时间这块我感觉总有两种。其实这个对象无法确定，范围无法确定。 嗯， 时间呢，其实点点滴滴都是在做好事儿。啊，就刚才咱们说的， 只要遇到了， 对对，就像公交车上的吧，对吧？也是，咱们下班回家呀，上班途中啊， 嗯， 对吧？节假日出去玩啊，对吧？去说做自愿的这个义善的工作的途中啊，这都可以去做。 嗯， 所以这个时间呢，真的是很非常宽泛的，没有说局限的时间。说我到点了，好，我这个月了，我就去那儿，那就感觉就太有点好像生硬了。所以时间还是比较宽泛的。 嗯， 但是呢，我总结了有这么两种吧，一个呢就是马上帮。那比如说我外出了，对吧？搀老人过马路啊，对不对啊？小孩迷路了，哇哇大哭啊，那怎么办啊？是不是报警啊？交给警察叔叔啊？ 嗯， 还是我把他带到家里啊？对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不能帮的那个，那我就只能是出主意，给人家想办法。 嗯， 啊，出主意想办法，对吧？我就是这么想。一般的双休日嘛，我都锁定在养老院，看望老人，拉拉家常，聊聊天，对吧？打扫一下室内卫生，整理一下衣物被褥。 嗯， 通常的工作日嘛，我就利用上下班途中和零散的空余时间，遇到什么事儿就解决什么事儿，啊，时间上我是这么去 去对待和化肥处理的。 对，其实帮助人没有说时间忙的，对吧？只要是你平常遇到的能够帮助的都算是 力所能及的，顺手的其实也可以做。 对对对对，没有说是因为时间忙、工作忙之类的， 是的， 去影响到自己帮助别人的这种事情。 对，是的，主持人。 那家人能理解吗？ 有的时候嘛， 家人没有觉得你陪我的时间都我都觉得不够。 对，其实他也是非常慈善的一个人。非常慈善的一个人，但是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工作也忙，老上夜班值班什么的，其实这一块呢都还是能接受的，因为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困难，然后呢所以说呢在这一块呢就感觉说呢这个人嘛，有的时候呢特别是我吧，因为我感觉部队给予我太多太多了，而且首都北京这座城市也给予我太多太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嘛我也是一个懵懂的青年，老百姓家里长大的一个孩子，其实呢也有的时候嘛也有调皮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嘛就是那个不开窍，但是呢后来之后呢慢慢随着受的这么多坎坷和磨砺呢泥泞呢，我就感觉呢真是这样，活个人呢真的一定要有一个博大的胸襟。有的时候呢我经常在低头着走路，就不抬头看天，低头拉车不抬头看天，但突然有一天呢我就看看天上的白云，白云能走多远啊，哎，我就在想，哎，白云也得需要风去帮助它，刮着风呢它才能走得很远。哎，之后呢其实我就产生非常大的一个灵感。特别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北京军区党委报社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么一位漫画家，他接的是咱们国家漫画家华军武老师的班，他的名字叫郑化感，叫郑老师，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他是副司退的休。后来呢我记得有一次有一篇文嘛，就是有一个战士，我那个时候记得还是在方山区的炮兵团，那是属于坦克六师负责，那个战士呢给我们这个炮兵团的枪壁上呢雕了很多，因为我们是炮兵团嘛，炮呢非常的多，后来呢又为了展现我们炮的文化和这个传承的年代的演变，后来呢团长呢就和政委呢就要求呢说那个把这个炮呢就有雕刻在墙上，我对每一批一叉一叉的新兵来都能感受到炮带于这个文化，而且能感受到炮对于外来战争上的作用，这样的话让这个新时代的战友呢他们能很快的融入到喜欢去学炮，对他对炮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有这么一个战士呢，他呢就非常的好，他有这个灵感，可能从小的时候也可能跟着他爸爸做过吧，他就会雕刻，而后呢就是把这个水泥呢就抹到这个墙上，而后特别到晚上的时候呢拿那个投影仪，而后呢就把这个图呢就印到这个墙上，印到墙上呢他就拿着大毛笔把这个炮的轮廓呢画下来，而后呢就把它雕刻，真的非常不容易，对他身体非常有害，他还得戴上防毒面具，因为他的灰尘太大，而且呢雕的时候呢害怕那个灰呢把那个痕那个比如说抠的那个痕迹嘛，抠的那个槽害怕挡上，那怎么办，还得擦一个电风扇，一边雕啊是一边吹，那个灰呢那肯定对他身体不好，所以他戴着防毒面具，不管是大热天什么的就那么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八月的天，就在那里坚持啊，就那么弄。后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特别的好，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咱们大家呢？后来之后呢我就给他拟了篇稿，然后呢给他采了这几方面的素材，就递给了我们的战友报社，后来就给了我们这个漫画家，因为他负责那个版面，正好呢可以给他宣传出去。后来之后呢给他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郑老师呢，郑化感老师呢就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这个例子是有用意的，但是非常有哲理。他就告诉我，他说呀，他就跟我讲起他的经历了，意思就是说以后的工作应该怎么做，路子该怎么走。他告诉我，他说那个他以前的时候是国画、漫画、油画、水彩画、漫画什么画都画，突然有一天呢他太疲惫了，疲惫了怎么办呀，后来他就走出了院落，后来呢正好是大晴天，他就呢就抬头看天呢有太阳太刺眼了，后来他就低头一看，他的脚下呢有一群蚂蚁。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就突发灵感，说我怎么就可以把蚂蚁给这个烧死了。后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想，就突然灵感就来了，他就想我可以拿一个放大镜，我借助太阳的聚光，维度高了，我就可以把蚂蚁烧死了。后来之后呢他就联想到他自己的工作，就想说我这一天国画、漫画、油彩画、水画什么画吧都画，哎呀这我不精啊， 后来他就说不行，我不能天天的画这样的画啊，我要专攻一样画，我就画漫画。最后呢他就说我称不上国家的漫画家，但我称得上是军旅漫画家。他这个故事的含义里边非常的深，他其实惊醒了我很多，惊醒了很多，而且我特别的感谢他，因为这个跟我讲这些呢是浪费了他的时间，他时间非常宝贵的，因为他画那个漫画，而且他那个年代嘛他还是用电脑在画。其实我感觉他跟我说的这个例子好比跟我上了一栋生动的课，这个课我是不交学费的，我真的一辈子我都记着他这个。后来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就给自己找技巧找方法，不会说这个事儿来了我把这个疙瘩越记越大，我又想办法把这个疙瘩越解。所以就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事儿来了要有一解没一接的，对我触动是非常大的。 其实我能从看到这个申老师身上不仅是帮助别人，更多的还是感恩别人啊， 对， 这个很可贵，总是帮助别人， 而且不求回报， 而且 总是在感恩， 对对对，能感恩到， 因为有这么多老的前辈嘛，我感觉做得非常的优秀。人一辈子有这时候嘛，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经常学习这个交通这一块的，特别是每年咱们也有这个交通方面的这个视频片啊、图片展呀、当看到那一幕的时候，真的想想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呢？其实什么都不是自己的，争来争去的到头来什么都不是自己的，所以我感觉呢还不如去做一些好事呢。真是这样，有这么多的榜样，何必自己不去模仿，照着人家的样子运用自己的这个肢体动作去做呢？我是这么想的。 好的，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再来聊聊关于志愿服务的一些故事。 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五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星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活泼而西北南，福建陕西北风，在哪里？566万人民，祖国精彩。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说，继续说。 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继续哈。刚才提到了关于还是志愿服务的故事，后面申老师有没有什么想法和计划呢？未来， 未来的想法和计划呢？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呢，在未来的日子里吧，我要好好的把这些东西呢捋一下，然后呢，继续的把这个岁月先锋的这一块工作呢，把它做好。打算呢，这一块呢，我感觉。还真的有这么几方面的，我想去分享给咱们大家。然后呢，具体的打算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打算，但是呢，我有些想法。那就是做好事儿呢，我要紧贴国家和北京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进行，因为现在呢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一方面呢也得要去革新。要知道新时代的人他们需求的是什么。概括地说嘛，其实我感觉总结了这么几点吧，一个是继续配合咱们首都文明建设的新元素，细化薛雷锋的举动，为做好五大行动的活动呢做贡献。第二个呢是咱们今年呢2018年的时候呢，国家主席习主席呢也去了雷锋帝国纪念馆敬献花篮，其实这就发出了一个信号，所以说呢要积极响应党中央习主席的号角，自己呢更应该再接再厉。虽然我个人的能力有限，但我呢会把做好事儿延续好拓展好。再一个呢，就是也想过搭建这么一个平台吧，争取在工作学习所在的区域树立一面旗帜，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呢加入到这个薛雷锋做好事的行列中，这是我未来的一个想法。 哎，这个不错啊，搭建一个平台能召集很更多的这种活雷锋啊，一起来做一些好事来帮助别人啊。 对，是的。 那其实我更想问的啊，就是在北京啊这样一个大城市，每天节奏上班都很快，对吧？人和人之间也都很陌生。那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您又是怎样打破这种陌生去帮助别人的呢？或者是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应该怎么去打破这种隔阂来帮助别人？ 陌生感呢是肯定会有的，但是呢我永远不忘感恩的初衷。因为呢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来做人做事儿。我呢把帮助别人呢作为自己的责任，我从不放弃。我感觉我只要自己能弯下腰，我低下头，融入到群体中，做到微心无愧，就一定会感染这个群体和个人。感染到这个群体呢，这个陌生呢自然而然就会消失了。在这里呢有这么一个例子，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这都从2004年说起吧，从北京西站的时候呢偶遇了这么一位山东籍的大哥。那你大哥是51岁，叫张和亮。当时的时候呢我去送站，领导安排我去送站，后来之后呢遇到他之后呢，他呢看到非常焦虑，后来之后呢就为我录嘛，我就给他指路了。后来感到他非常的寸步难行，他的腿可能都抬不起来了。后来我说大哥您是怎么情况了，后来之后呢他就跟我仔细的就说了一下，我说你有什么心里话就告诉我吧，看我能否帮到您。帮到您是最好的。后来之后呢他就跟我讲什么呀，就是说他的儿子呢失踪了，已经到上外大学，学的是牙科，也开了一个牙科的这个门市，都已经在经营工作了。他说他还有一个女儿，后来之后呢儿子呢就在8月天呢就失踪了。后来呢就也报警什么的都没有找到。没找到呢他就萌发了一个想法， 他说呢，想来到这座大城市，想找份临时的工作，一边呢 工作一边找孩子， 对，找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呢，后来呢，我听到这一幕的时候呢，哎呀，我感觉突然我就像头脑上呢感觉特别的震惊，哎呀，我都不知所措，但是呢我说这该怎么办啊，我先不想第二天怎么办，首先我先想现在该怎么办，对吧， 对， 因为他来了又得吃又得住，对吧，等等一系列，他还情绪不稳定，这该怎么办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索性做了决定，我说这样吧，我干脆呢就你和我一块走，然后呢我就给他专门呢就是什么呀，在我们部队院的门口，在我住宿的门口，那我就给他就找了这么一个旅馆，我说你先住这儿，先去吃了饭，然后那你围下来，我就把这个事儿呢就赶快呢就想了一下，我就利用身边的人脉呢把这个事儿赶快讲给身边的这些人，看看能不能帮个忙，最后呢还真的是帮到他了。然后呢我记得给他找到咱们北京西站南广场吧，那儿有个中野大厦，那下面呢让他去看门呗，看大门呗，因为毕竟年龄在那里，第二呢后来利用这个时间呢也比较宽泛，后来之后我就经常都过去看他，后来他呢也非常好，我说虽然你刚从老家来，但是呢年龄也在这儿，我说呢有的时候呢和这些人相处的时候呢要掌握方法，后来之后我才了解到他什么呀，他真的相处的非常的融洽，因为他也是曾经一名小学的人民教师啊，后来之后呢他真的非常非常好，为人处事这一块呢我一点都没有为他费心，后来之后安排下来之后呢，我就呢坚持呢就每天去看他，后来之后呢他就非常平淡下来了，他呢有一个爱好，他非常喜欢读报听收音机，后来我就给他买了一个收音机，后来呢我就把我们部队的一些衣服什么的也给他，我说这个衣服结实，后来之后呢就一直的这么照顾着他，后来之后呢终于平静下来之后呢，我就感觉情绪稳定了，他肯定会把我跟我说的那个他儿子怎么失踪的这个情况呢会阐述的非常的明确，所以说呢我就把他阐述的口语的东西我变成了书面语，我就给他寄到了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就是这样，慢慢就他就感觉跟我之间就特别的近了，特别的近，虽然说至今这个孩子还没有找到，但是呢总让他感觉到北京这座城市带给他的温暖，所以至今呢他也延续下来，虽然去年他回家了，因为他的老母亲呢已经高龄了，虽然摔了一下，他说我不能留遗憾，我要回去这个孝敬我的老母亲，后来我当时我也可不接受了，我说突然都在一起这么多长时间，突然要回家了，后来之后呢那我又一想说，对，我说还是那就回去吧，后来我就给他做了决定，我说没事儿，那你就先回去，对老母亲的事儿是大事儿，在这种情况下我说你回去，老母亲的事儿等于康复快快的好起来之后，你如果还想来我这呢，我还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帮你，虽然年龄在这个行业会受限制，但是总有你能干得了的。后来之后呢他就回去，就那个把老母亲的就伺候老母亲，但是虽然去年老母亲不在了，他也完成了，后来又打电话想来，但现在呢我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又让他来到这儿，他感觉在一起的时候呢心里踏实，中途老母亲不在的时候呢我还专程去山东的商河，因为商河不是种大蒜嘛，那个时候正好大蒜的季节，我还专门就去他家里看望了一下。就这样啊， 真是。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的后台，已经有很多您的朋友来到了这个后台给我们留言。菜鸟30号他说：“好样的，申林广兄弟，申老师是我们大学时的学霸。”是我们身边助人为乐的学习楷模，为你点赞哈！影魔他说厉害了，战友杜三金说申哥太棒了，向您学习致敬。还有另外一个网友朋友，他说得很好啊，是正能量的年轻人，加油加油！有很多人都在为您点赞。 谢谢谢谢主持人， 能受到很多的支持，我觉得这对您身边的朋友也是一种榜样，一种学习的这种力量，是吧？ 是的， 带动您身边的人一起去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是的，主持人， 那又说到，我觉得说完这些之后呢，我更想了解了解您的工作，就是其实我们身边平常每天上班啊、出行啊，最容易接触到的就是这些安保人员。 对 吧， 是的， 其实我们在小区啊，他们帮我们去看这个，去这个看理这个外面的这些坏人，或者是帮你看着你的车呀、等等，其实很小很小的事情他们都能考虑到，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是不是也是您去教给他或者去带给他们的。 对，这些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平时培训的时候呢，一定会告诉他们，怎么和客户单位去那个处关系，怎么去维护客户单位。我就经常告诉他们这么两句话吧。我说第一句话呢，我就是说，做一个人做糖了不见得甜，做醋了一定酸。第二句话呢，我就是告诉他们，我说呢，做好人很难，但是呢，如果要是有事儿来了，千万不要躲。因为咱们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就是正当防卫的，但是在迫不及待不得已的情况下，咱们可以防卫过当。但是我就告诉他们，如果事儿来了，咱们一定要说事儿；如果事儿走了，咱们呢就没事儿；如果说没事儿，咱们也不要去惹事儿。 对， 我就告诉他们这么两句话吧。我反正每次培训的时候都会这么去给他们开导。 其实你也能理解到，这份工作很不容易， 真的非不容易， 很不容易。 虽然是最底层，所以说呢，好多人都看不上这个。但是呢，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且还真的少不了他们。所以现在呢，在咱们北京呢，是一共有43万9000多名保安员，在全国呢是 庞大的 群。对。是的，在全国呢是有500多万余名保安员。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咱们全国的警察的人数都没有保安员的人数多，所以现在就有这么一句话，叫警力不足，辅警补齐。就有这么一句话。 其实他们工作和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非常的重要。对， 我看您平时在这个工作之余，还有帮助其他人时间里，还经常去进行一些创作。 对，真的有这个小小的爱好吧。 是哪方面的创作？ 创作呢，我感觉有的时候嘛，比如说有这个事儿了，虽然是发生了，但是呢，如果说能把这个事儿给他留下点痕迹，因为习主席都说了嘛，说踏铁留痕嘛，再留下点痕迹的话，对他未来是一个美好的回忆。所以说呢，创作这一块呢，主持人我就是感觉呢，没有太多的时间的话，我就用现代诗的这种方式 写一些诗。 对， 还写过一些短篇的小说或者是文章之类的。 对，微小说呀什么的，这样的东西。 有发表过吗？ 还真有发表过像在我们行业的北京保安的杂志和中国保安的杂志。因为北京保安的杂志是我们北京保安协会这边主持的，北京市公安局这块。如果中国保安协会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组织的像还有咱们的人民公安报，专门有这么个版面叫保安这个版面这是属于省部级的报纸刊物吧其他的就是一些网站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还真有发表过的。 我看您今天还带来了一个作品一个小短的诗。 对，我带了诗的主持人我带了这么两首吧然后那个我就和咱们大家分享一下吧。 好，非常好。 是这样的分享之前呢，我就想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怎么去创造它的。因为我感觉呢，说句心里话，每一篇的这个作品的创作呢，都离不开自己的身临其境。 没错， 只有亲身体验了，走下去，走进去，让自己的脚上沾上泥巴，身上沾上灰尘，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感动自己。只有感动自己流下眼泪，才能感动读者。所以说呢，有这么一首特别心爱的，就是我们北京保安的这个杂志。所以我就写了一首叫《致北京保安》。 在此也献给收音机前的各位保安的朋友们。 好的，好的，主持人。当我高兴的时候，你像朋友一样和我分享喜悦的心情。当我流泪的时候，你像老班长一样用暖暖的双手抹去我塞力的委屈。当我寂寞的时候，你像长者一样给我关切的絮语，让我不感到孤单。当我自私的时候，你教我畅想爱的奉献。当我自满的时候，你总是语重心长地说，知识的海洋没有尽头。当我难过的时候，你是一张充满幽默的专辑。当我痛苦的时候，你是让我通向快乐的梯子。当我气馁的时候，你是勇气和力量的源泉。在无数个与你相识的日子里，静静地听你，时而深情款款，时而如歌如泣，时而轻快活泼，时而诙谐幽默。你的名字已经在我的心灵深处烙上深深的印记，北京保安。 非常好啊。 我能听出来里面有很多的情感在其中啊。这个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来创作的呢？ 就是这么多年吧，与这个北京保安相识吧，与北京保安相识，而后呢，就是他给予我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平台，而后呢，能让我呢把自己的一些作品展现在这里。能传递给我们保安这个群体和行业的一些正能量，所以说呢，对他的情怀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厚。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经过这么多年吧，就特别的爱护他，因为每一次拿到他的时候呢，他就会有一种特别书香的味道，而后翻看他的时候呢，里边的内容呢非常非常的饱满，涉及到了每一名安保人员和每一名安保行业的领导者，他们在干什么，指引他们在做什么，里边的东西呢值得我们去很好的学习，所以说呢，对《北京保安》这本书的杂志呢是非常有深厚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创作的， 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哈，对这样的一个杂志。 是的，是的，主持人。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您还有这个别的作品吗？我看还有一篇作品也是写得非常的好。 对，还有一篇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坚守》，题目叫《坚守》。 这个又有什么故事呢？ 这个故事呢是。因为我们的安保人员呢，他们呢每天早上呢起得很早，披着星星月亮就起来去执勤上班，再披着星星月亮又回归来，所以说呢，我就写了一首《坚守》，其实写的就是保安员一天执勤的一些情况吧，所以说呢，我就把这个呢分享给大家，坚守，当旭日跃出东海，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我们早早地将一天的和谐与平静接到执勤岗位，我们坚挺的脊背展示着企业的执勤形象，我们特有的气势扛起了首都的安全重任，我们大爱的美德奉献着平凡的安保事业。当夜幕降临之时，首都的夜晚花灯初上，我们晚晚地将照亮大街小巷的月亮映接到天空。请客，坚守执勤就是打仗，坚守岗位就是站位，这一坚守才还来了北京如此平安，这一坚守才使得北京夜晚如此美丽。 也是非常的真诚，能够从这个作品诗中看到这些保安人员他们的辛苦 啊，还他们的付出。 没错没错 啊，是的，主持人。 这个时候啊，现在这个时候正是很多地铁的保安人员刚刚忙碌完早高峰，他们一定很辛苦，很多这些小区啊或者这些单位的保安，他们也刚刚上班，去笑脸的迎接每一个上班的人。我觉得他们的这份工作也是我们不容易去看到的，也需要我们去关注到的。 是的，主持人。 所以今天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呢，不仅仅是给大家讲述了他的志愿服务的故事，也让我们更加的关注到安保人员这一个群体。 没错， 希望社会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更多的有温度的一些事情。 是的，主持人。 好的，我们节目非常的快哈，到了9:48，非常感谢今天申林广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分享这么多有趣的、感人的、令人难忘的一些事。感谢申老师哈，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会继续我们的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访谈录的系列节目，会邀请到一位全新的嘉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次感谢申老师，也希望您能够坚持这份美好，也希望能够有更多人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给这个世界更多的一些温暖。我们节目呢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后面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活力 Music 这个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再见。 姐姐若能看到我

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